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南四环花香桥到公益西桥西向东方向车多，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六里桥到航天桥的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东五环的小交亭桥到平房桥南向北车流比较大，反方向平房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那么另外呢，京沪高速八里店桥南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拥堵。再来关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主收费站有事故，队尾是排过了机场的华谊桥，出京方向四元桥五元桥北高桥分别都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认嘴领路，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会很甜， 特别的甜。 嗯， 有点甜的过了吧， 反正合你的口味。 是 真的 啊， 而且今天聊到的很多的，就是也不能说作品，就是很多的成分，实际上对于我来说都很少沾，一看啊这个，哎呀 ，pass 掉， 尽量少吃。 这么健康呢？ 嗯，反正就是不是不吃，是尽量少吃。 哎呀，我告诉你，我跟人都说加双层的， 哇， 里边有不行，外边再来一层， 多腻呀、啊！ 吃起来那才叫有口感。 天哪， 得拉丝儿。 我来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苏趣生活烘焙教室的合伙人小谷，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高级西点师刘志燕，你好。 嗯、大家好。 嗯， 哎，苏趣生活这个教室，比如说，比如说我跟磊子说、去报名，可以去参与 DIY 吗？ 可以啊，我们从亲子到上到就是说。成人， 你是说他们俩适合亲子是吗？ 就是，还万一要带个谁，带人家成人也可以带小孩嘛，对吧？ 对对对，我们分别带一个呗。 对，然后这种都有，就是他都可以做。 那比如说那个，我们两个人去了，就是参与的话是要付费的吧？ 对，因为我们先就是说，一般客人过去的话会有体验课，就是体验课属于就是比较那个，就是先让您尝尝。啊，就是 先打一窝子。 对对对，它是等于是蛋糕啊、面包啊什么，还有料理。就是都有，然后您可以选一下、就是你说我喜欢做蛋糕，哎，都是那种网红的，比如像脏脏蛋糕，就有点像咱们跟今天的主题就有点沾边、然后还有什么焗饭，焗饭上的用，就说高磊说那个拉丝儿的双层的、都可以有 啊，要 对对对，这种如果您体验好的话，再且可以报我们的正式课，正式课就是什么面包、蛋糕、料理什么的都可以有 啊、 那我能再多问一句吗？ 哎， 我能做多少吃多少吗？ 可以， 哎呀，那他赔了。 课程做的最后应该是成品都可以打包带走， 对， 是吧？ 就是您现场堂食还是说带走都可以， 对， 哦、 反正都归你。对， 那这还挺好的， 嗯， 行，苏趣生活，希望大家的生活都比较美好吧。因为真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好多的 厂牌也好，品牌也好，实际上就是人家在全北京有很多的分店的同时，人家自己那儿也有所谓的博物馆，体验的方式多种多样， 对， 交很少一部分钱让大家感受这个东西。 对， 所以你比如说像伊利啊，北冰洋啊，就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厂牌，全都有。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好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有形式，咱们国内还不是特别多，但是去出去的话就感觉特别有好多当红的餐厅，都你觉得好，今天吃完饭，明天你就可以报他这课程，从到菜市场买菜为开始，带你买菜一天，然后过来怎么切，怎么准备，怎么炒了一天的活动，就是好多餐厅都会有这个。 做什么教什么。 对。 哟，人家也不保密 啊，不保密。 人家说我们这随便了解这菜谱，还有这配料，这炒的方法，人家也不遮遮掩掩的。 对， 就是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怕麻烦，还得到店里吃。 哎，那再多说一句啊，咱最后一句，比如说我跟磊子，我们俩去北京坊去这个苏趣生活烘焙教室了，然后我们一去说那个小谷老师，哦，小谷老师从来都没有课，那我们不报了。你有课吗？ 您去可以有课。 小谷老师应该是 特别服务。 讲师这块的话还是比较全的体系，就是 对，因为我从他朋友圈里看， 甜点 来自世界各地的， 对对对，我看好像对甜点师，我们有一些台湾的一些甜点师，然后还有就是最强的其实是面包。面包这块，因为面包其实最实用嘛， 对， 所以对面包的课程其实是最多的。然后招牌的老师很多，但是小谷老师可能是属于那种上特别课的时候才能请得动。 是，我们一去就是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小谷老师学一下怎么做 肘 子。肘 子，哎，肘子还真有， 真有啊！ 我们料理课里还真有。有德式 烤 肘， 对，还真有，对，属于料理的专项课。 好吧，好吧， 哎，那我能再多问一句吗？烤猪肘的一般配什么甜点合适？蛋糕合适啊？ 多腻呀！ 一般来说 啊， 这个其实传统德国这是配面包球。 哦，面包球。 对，但是它是咸点，它不是甜点，或者咱们用点普雷杰什么之类的那种也行。 哦， 那要吃完了呢，冰淇淋。 吃完可以，吃完一般有德式的可以配一些苹果派。或者配冰激凌都可以，或者冰激凌加苹果派也可以。 真的，小谷，你这复杂了。要是我说的，配酸菜泥或者土豆泥 啊，对对对， 也可以。 德式传统的面那个肘子就是酸菜泥、土豆泥、酸菜、土豆泥，还有就是我说那面包球。 好了好了，当然了，我们这两位好朋友来，我们今天也是有主题的。 对， 因为说了今天比较甜，比较，反正对我来说腻 啊， 当然对于哈磊子来说，好吃死了。 你不觉得吃甜食能够让人感觉特别的兴奋、快乐、幸福吗？ 对，是这样， 忘掉不开心的事儿。 我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们心理学老师就说说那个。如果你要是看这个人喜爱吃甜的，或者说喜爱吃巧克力，至少代表这个人是善良的人啊。我说我不好吃甜的，就代表我不善良。 那也不这么说。 他说 代表这个人是个好吃的吧。 我上节目之前刚吃了半块俄罗斯巧克力，我告诉你 啊，真的 哦，俄罗斯巧克力啊，我觉得好像世界上最纯的黑巧克力好像都是来自于俄罗斯。我曾经看在一个展会上，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去探店的时候，有100% 纯 黑巧克力，就是俄罗斯的，没敢吃。我尝了一下87%的，我就已经好苦好苦了。 对对对， 好吧。来，因为小谷啊跟燕子他们两个人都是长期，在一线从事。甜点啊，烘焙啊，这样，哎，能不能咱们在第一节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最近流行的一些啊厂牌呀、品类呀？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比如说脏脏包， 对对对 啊，很流行。 脏脏包， 哎，最近一段时间有什么新的流行的方向吗？ 就脏脏包有延伸到一整个系列，就是比如说脏脏面包，我们说的脏脏包不是脏脏面包吗？现在还有脏脏蛋糕。对，然后脏脏蛋糕衍生的还有这个 脏脏茶， 对，脏脏茶，脏脏泡芙， 脏脏茶， 脏 脏泡芙， 对啊，脏脏茶其实就是现在，脏脏茶，脏脏包是之前一段嘛，然后现在又有那种就是，那叫什么，就是用那种珍珠。上面就是它熬的黑糖珍珠， 它加黑糖， 然后那个加上那些伯爵茶的那个奶盖。 奶盖，他是把玻璃茶混到奶盖里，就没有那么腻嘛。然后做出那种，就是他们有人叫，那个流心蛋糕，也有叫泥石流蛋糕的。 哦， 就是说什么摊上盖的特别的多，然后把那个现场就把你那个珍珠黑糖珍珠往上一倒，然后你切这蛋糕就跟泥石流似的，哗一下上头就全下来了。 天哪，齁死了！ 对，感觉就是就你看高伟充满期待的目光， 就你不觉得特别过瘾吗？我天，只想马上直接倒进我嘴里头才过瘾呢，就那种感觉。 那你就适合去蓝港的某一个店、 啊、 人家那儿专门有一个机器一直在转的，那地儿就是循环的，往下流的全都是化了的巧克力的汁儿。 对对对对对对。 哦，天哪， 就跟拿点水果拿奶酪什么去的，就跟巧克力喷泉似的那种， 对吧？ 对对对， 哎呦，我就希望他以后专门给我开一个位子，然后让我拿把勺，随时我就能直接蒯着吃，多过瘾啊、 你 热热乎乎的呀， 你就小心半年以后你那椅子坐不进去了。 今天、啊、咱也跟大家来互动一话题吧，就是说最近您特别喜欢什么，吃什么样的甜品，什么样的甜点，好吧，欢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 CHWL876。 咱们进段广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岁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咱继续来聊一聊最近特别火爆的一些风靡全球全北京市的一些甜品嘛。 嗯、 刚才说了一个脏脏包、脏脏蛋糕，嗯、还有别的？ 说一个泥石流蛋糕嘛。 啊，对对对对，泥石流，哎呀，这过瘾。 其他的还有就是像，比如说，就是有出过那种小猪佩奇的面包 啊。 就是粉色的，然后做成那个小猪佩奇，现在抖音不特别火吗？ 那不都是， 是 那不都是戴手表的吗？ 对呀、啊，就也出面包了嘛， 也出面包了。 对对对， 我见过， 对， 但没吃过。 而它也是那种基本奶酪馅儿、奶酪心儿加芒果呀什么之类的。不是， 什么？ 有那种。那个猪猪包，然后你把它 啊，你说那是流心的流心包，就他说是奶黄流心包、 啊， 就做成小猪的那样，就你戳之后，这小猪就跟兔子一样，然后就流出来奶黄馅了。 鼻孔好吗？ 嗯、你戳嘴就从嘴里出来了。 对对，位置不一样，反正它都能流。嗯， 位置不一样，戳出来东西也不一样。好好，还有什么？ 挺有难度。 除这个，其实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一些最近好像就是那种。果茶特，因为也夏天嘛，就那种果茶特别流行， 哦、 是吧？什么满杯荔枝啊，什么满杯红柚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包括脏脏茶，脏脏茶是那个叫鹿角什么之类的那个。 鹿角 巷。啊，对对对，他们那波巨火嘛，是吧？都有带都有黄牛了。 对，它就是那个杯壁上就有那个黑糖留下来。然后你看起来就是那个黑糖。 也是脏脏的那 种。在边上，对 对 对, 对，然后中间，然后、 就 是。 其实 就 是珍珠奶茶的变异版。上面是牛奶。还没有茶，它那就是牛奶加黑糖珍珠。 对对对 对, 对。 哦 嗯脏脏茶， 哎，我最近喝了一种饮料，就是那个叫什么酪酪那种，就上面是奶酪那种 啊，奶盖的那种， 奶盖， 奶盖， 哦，那叫什么什么酪酪草莓啊，酪酪、 啊、对对对对， 这那的 对 芒果呀，哎呦，就是上面那层奶盖，哦天，太香了，我到嘴里我全是牛奶的这个芬芳的感觉。 哎，亲，我真觉得这期节目适合你跟小胖做，你们俩就一直是想象力丰富，口水直流，就在说每一样甜品。 所以后来我就直接把我们家买了几个，打开盖以后拿勺，我直接把上面那个奶盖全都吃掉，剩下的你们喝。 我的天哪！ 那不就是打发的淡奶油、 是吗？ 加 奶酪， 它里边还有一些颗粒感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但是就是很好喝。 我觉得你适合买一升淡奶油放家里，然后想吃的时候也不用下边了，你就直接 吃。 对，打发完了直接吃。 就跟我们的听众大家可以说，他说最近比较爱吃的是青柠芭乐蛋糕和菠萝乌龙蛋糕。他说这个夏天吃还是比较清爽的啊。 这个都是水果，而且都是就是热带水果的那种风格。 哦。 那刚才您说那奶盖它也可以做蛋糕吗？ 做蛋糕其实做蛋糕就类似有点我说那泥石流蛋糕那种意思了、它就是淡奶油加奶酪打发，只不过如果做蛋糕就打得更浓稠，或者有他们加一些黑糖啊，加一些伯爵茶什么之类的，做成各种口味的。 好，那这样吧，那刚才咱们说的最近比较热门的甜品啊，包括甜饮啊，简单的也都说成这样了。但是我相信就是无论什么热门，肯定大家喜欢它是一定好吃，一定可口，大家才喜欢的， 对吧？ 确实是， 是 对。 来吧，今天我们除了说这些以外，我们也得有实操嘛。 是， 因为两位专家都在这儿呢，得有一些实操的方向。 咱们定一个吧。 好的， 我就爱吃那个奶酪。 你哪个不爱吃？ 各就听我一回吧，咱就说说奶酪吧。 奶酪，奶酪。 行，奶酪的话，其实咱们说是两种。分两种，两大部分，有一个部分咱们蛋糕类的用的大部分是奶油奶酪，就是它所谓 cream cheese， 就是它在 cheese 前面加了一个奶油给它定义，就是它不是完全真正的奶酪。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咱们知道，就是欧洲的甜品中心是法国，法国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做奶酪蛋糕的，他们认为这种是美国人搞出的东西，是这种就是跟我们传统的这种甜品是不一样的东西， 是显得不高级吗？ 对，显得他说不够传统，就是这是一种 简单粗暴。 他就是我们要吃芝士就吃什么，比如说是那个咱们最普通的什么马苏里拉呀、什么之类的，还有那个就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水牛奶酪啊，或者说用羊奶做的布像布里奶酪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他们这种才叫奶酪。说，但是呢，后来这个奶油奶酪呢，就是以势不可挡的这个趋势。他基本上就是所有人都不，只要是不对奶味儿说有意见的人都不会拒绝他。比如你巧克力蛋糕，可能他觉得不爱吃巧克力，是吧？你戚风蛋糕，可能人觉得哎这有点干或者怎么着，奶油蛋糕，但是他奶酪蛋糕它又柔软，而且奶味儿十足，而且它适合搭配各种新鲜水果什么这些都适合，所以它就是风靡世界之下，就是全世界都成了一种最流行的甜品。像之前北京。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家美国连锁的叫芝士工坊吧，开到北京来了，就是他们家就以奶酪蛋糕闻名。虽然说做的我觉得不太适合中国人口味，但是他们家的确是就花色的十足的各种奶酪，看着就眼花缭乱的，特别棒，排位巨火。 天 哪！ 这都是不怕胖的，我告诉你。 哎，那奶酪里头也分吗？比如说这是什么奶酪，那是什么奶酪？ 它也分，奶酪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咱们从甜品来说呢，就主要一直奶油奶酪做的奶酪蛋糕，包括一些做的像刚才咱们说那个奶盖的那种蛋糕啊什么之类的，它都会有在淡奶油的同时会加进奶酪进去，因为奶酪一是它能增稠，让那个它是固体嘛，它打进去之后，它会让那个整个这个奶盖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它更好控制。不像淡奶油打进去它容易化，然后那个二是呢，它会增加它的奶的风味，它会有一种那种有略带微酸但是很醇厚 的 那种感觉。 但是很多人都说了，哎呀，臭烘烘的，其实它就是微酸的那种。 对，一般说臭烘那都是咱们说那种传统的，比如说那种蓝纹啊，或者说是布里啊，它会那种奶油奶酪的味道很清淡。它不会说有特别刺鼻的味道，因为它要做蛋糕，蛋糕的蛋糕做出来那种特浓郁的奶味儿，就是有人会就觉得那是臭味儿了。 哎，我还听说有一种叫干奶酪是吗？ 干酪 、是吗？啊，李老师。 对， 这是 干酪。其实我们叫干酪也好，或者奶酪也好，或者芝士也好，其实都是一种东西，就都是指的是 cheese 这种东西，只不过就是音译不同。但实际上干酪也分很多种，就是像刚才小果老师说的，比如说 蓝纹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像类似发酵的比较硬的那种硬质奶酪，就是餐前直接吃的， 嗯， 就是对吧，他们当餐前小吃吃的，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干的那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居中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cream cheese 奶油奶酪。然后奶油奶酪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成熟度好一点的，就是比较硬点的，还有成熟度差一点的，比如像我们做那个提拉米苏最常用的那个 马斯卡彭 就是一种半成熟的，它就是特别软特别嫩的那种，就是你可以直接吃，然后它也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酸味儿或者发酵风味儿。就分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干酪常吃的那里面不还有一种、比如说像水牛的那种 buffalo 的那种奶酪球，还有像 ricotta 的那种直接生吃，就我们拌沙拉里面不有那种，就是 对 那种的话也不是特别强的那种奶酪。对，所以奶酪其实种类特别多，但是经常用来做蛋糕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奶油奶酪 马斯卡彭啊，对，还有奶油奶酪啊，就是这几种，其他的可能一般都是西餐佐餐或者料理或者什么之类用。 嗯， 对， 就您说那奶酪球可好吃了。 对，那个超级好吃， 对， 那个质量好的也很难买得到。其实 对，我去我姐家，她就会经常去超市给我买一堆，然后我就当零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啊、对， 但是我觉得我吃有点太多了，特别罪恶。 你身材， 觉得 你身材还能这样已经很难了。 所以但是我没减下去你知道吗，一直。 好吧好吧。 对对对， 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 嗯， 有中国奶酪吗？ 中国奶酪 海那边好像 有，就是咱们的所谓的酪，就是有这种发酵之后上面结的那种油酥奶皮儿，就最上面那一层、就是中国所谓叫酪。 嗯， 包括而且但北京也有，不也有北京的那个工坊在做北京灰啊什么之类的，北京红那种中国人做的奶酪。 嗯， 但是它也还是西式的，就是西式风格、 但那种一般都是直接吃的，没有那种就是可以用来做蛋糕。 没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下一节可以简单说说、比如说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种奶酪，怎么去正确的使用它。 好， 咱们可以做一些，包括我们的听众因他也说，他说想学习做耐雪闹茶那种的面包，老师能简单的说说吗？说个基础就行，我能听得懂。 好的， 我都没听懂， 我也是。那大家伙有什么那样的问题可以继续发到 CHWL876。 好了，接下来咱们进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啦，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9月8日，吉利帝豪 GSE 闪电交车季震撼来袭，七重好礼享不停，闪定闪交，延迟就赔，现场更享多轮抽奖，惊喜礼遇等你开场，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汽车大奖分抗冲，西京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财富热线03118569777，03118569777。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 北京电台携手八大岭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八大岭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十年， 吏部更好。 吏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哎呀，今天咱们北京的蓝天太赞了，从大早上起来一直到现在这一整天的时间，我反正朋友圈里好多的朋友在咱们北京不同的地方发着咱们北京的蓝天，这样的好天气是不是进入到九月份之后我们会经常能够见得到呢？ 嗯，会逐渐的增多。就是说目前来讲呢，就是说要是说经常呢还为时过早，因为这个九月初这几天，这个尤其是9月1号、9月2号就会这个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我们呢先得说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然后看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变化。 嗯。 今天这个晚上到明天白天呢，就是这个今天晚上首先是仍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下降速度呢是会比较快。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南郊观景台是32.1度。到了晚上9点钟的大约就能下降到27-28度以下，到那个时候呢天气就不热了，而且呢气温最低的时候，今天夜间是20度上下，这个出现时间是明天早晨的6点钟前后。从白天的最高气温32.1度到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这个昼夜温差呢是在12度左右，这是近期昼夜温差最大的一天，之前呢还没有达到这么大。资料显示呢，就是之前这个昼夜温差最大的一天是24号，白天到夜间的温差呢是10.8度。今天夜间呢能达到一个这个今天的昼夜温差能达到一个12度左右。 是。 可以预见呢，今天晚上这个天气会非常的凉爽舒适。 哎呀，能睡个好觉了是吧？ 那么明天白天呢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光照减弱。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左右，这个空气湿度会有所增大。中午前会有点热，但是呢比今天热的程度会有所下降。毕竟这个气温就是明天的气温比今天的气温要低3度，而且空气湿度也不至于太大，所以呢明天天气不那么太热。总体上呢天气是比较适宜这个大家户外活动的。 嗯。 那么未来几天呢天气总体上是一个，就是说气温是一个总体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趋势，而天空状况的变化是缺少了晴天，增多了阴天和雨天。具体的说呢，就是说月底剩下的这两天，最高气温都是29度，那么到了九月的这前两天，最高气温就接着下降，分别是27和26度。最高气温是27和26度， 终于凉快了。 嗯，对对对。那么后边可能还会有所反弹，它总体趋势肯定是这个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阴天和雨天，这主要的出现时间就是雨天主要出现时间是9月1号的夜间 到九月二号的下午，也就是说周日白天，就是大部分时间呢是会下雨 哦， 这个就是说会出现一次，而且这个降雨呢会比较明显一些，这是咱们这个北京的一个天气的一个 情况哈， 趋势啊。 嗯嗯，那其他地方呢？ 就全国来说的话，就是未来两三天呢，值得关注的就是还是这个降雨，总的来讲，这个降雨趋势呢，还是就是北方和南方都有强降雨的区域。这个先说北方，预计明天开始呢，是东北地区的东部的这个强降雨会逐渐的减弱，而在西北地区东部还有河套地区呢，这个强降雨呢是一个发展和增强的一个趋势，并且可能这个持续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就是明天到九月一号，这个西北和华北地区的降雨呢，主要是这个它的区域呢，主要是出现在甘肃的中部、内蒙古的中西部、陕西的北部、山西的北部，这一地方呢，就这个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雨，局地是有大暴雨。这些地区呢，这个近期大多地方的这个降雨呢，是比较多的，累计雨量呢已经是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了。这样的话就需要注意这个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种山洪啊、泥石流啊等这样的次生灾害的发生，这是这个北方。那么南方的强降雨呢，就是主要是在出现在这个江南南部、华南和云南等地，并呈现出逐渐向西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上述地区的这个降雨和北方的降雨不同，就是说南方的这个降雨呢是对流性的降雨为主，北方呢是一个基本上是个稳定性的，这个就是说它是稳定性的降雨，就是阵性不那么强，而且呢可能伴有雷电的可能性比较小，而南方呢就是阵性降雨比较强，同时伴有雷电，甚至有这个瞬间的这个大风天气这样的比较激烈的天气，这样的话就对这个航空交通，还有这个居民的生活会造成影响。另外呢，就是这个短时大风，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安全问题。 对， 它可能会这个突然来一阵风，也可能是高空有坠物啊，或者是你不牢固的这个围挡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会这个倒啊，或者是这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也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类的安全问题。总体情况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咱们要去到上述地方的时候，提前要查一下相关的天气情况，咱们有所预防哈。好了，再次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情况，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谢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7，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圆明园西路南向北方向农大南路路口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是已经排到了颐和园路。在顺沙路东向西方向中央财经大学门前有事故，后车通行缓慢。再来关注东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车多拥堵，那么其中呢，东直门桥南向北、朝阳门桥南北向南分别有两起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拥堵。再来关注南二环的景泰桥东东向西有事故，受其影响，队尾已经排到了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啊。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9，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在广告信息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当然在此我们也要简单的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甜朋友。 是是是，一位是大甜朋友，苏趣生活烘焙教室的合伙人小谷，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咱们的老朋友，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高级西点师刘志燕。燕子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 当然在此也要做一下预告啊，我们一会儿在18点之后第三节的直播当中会跟大家一块分享燕儿窝。 哎呀，就是因为我们前两个时段吃的忒甜了，用燕儿窝轻轻口是吗？ 你就不怕第三节崔健上来的说，嗯，我觉得应该往里放点冰糖可能更好。 冰糖燕窝。 是的是的，当然了，如果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从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号当中可以看到推送。我们现在的机器人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哎 啊，来，那我们重新再说回来我们刚才说的奶酪。 对， 奶酪都可以做什么好吃的，如何去正确的运用这么多品种的奶酪。 嗯， 真的就是我属于简单粗暴的。 嗯， 奶酪这个单说就是唯一说一吃起来就真放不下的是黄油。 哦， 我以为说是酱豆腐呢。 嗨，我以为臭豆腐呢。 是臭豆腐，那个是真放不下来。 对， 真的 就是中国的，刚才您也问了一个中国的奶酪，其实中国奶酪就是腐乳 啊。真的吗？ 对。 哦，中式奶酪， 中国奶酪就是腐乳。 你看人燕子都不好意思看你了。 对呀、啊、燕子有别的想法是吗？ 没有没有。 好好好， 我就是想着说，嗯，他吃臭豆腐的话是不是还得给 他说出来。 对，那叫就是 blue cheese。 哦，那来是燕儿先说呀还是小谷先说？那咱们来个产品。 我给大家先介绍吧。然后就是咱们奶酪呢，刚才也说了分甜咸两种，然后一般就是说咸口。 我以为是分甜咸臭三种。 咸臭是一种，就是它一般咱们的那个奶酪除了就是一般的包括大孔啊，包括说是帕玛森，还有那个最著名的蓝纹，包括那个一这种正常的，就是咱们是一般是做红酒或者说外公室直接吃的这种奶酪，它都是咸口而且带一些异味的。 对， 然后呢这种奶酪呢一般就是直接食用。 嗯， 或者说是做披萨，有那种就是四种 size 的披萨，就是它放各种奶酪做披萨也可以。 嗯， 这个呢就是是一种用处。咱们做甜品呢一般的是用奶油奶酪居多，奶油奶酪还有刚才那个燕燕说的那个马斯卡彭。马斯卡彭呢，它是马斯卡彭，其实更倾向于我更倾向于它就是一种凝固的淡奶油，它没有什么发酵的味道。咱们一般呢做咱们吃的那种重乳酪蛋糕， 嗯， 都是用的是奶油奶酪。奶油奶酪呢，它是一种就是顺滑，然后微酸，奶香浓郁的那种。然后这个我给大家先介绍一款，咱们最最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都是重芝士蛋糕。 对， 重芝士蛋糕给大家搭配一个呢，一般重芝士蛋糕因为它有点腻啊，像王威老师就 谁说的， 就会觉得我说就是王威老师就会觉得有点腻嘛，所以我们一般会搭配一些浆果。浆果就是所谓什么蓝莓啊、树莓啊，它是酸的，而且呢它颜色一般都比较艳丽，就跟搭配比较好看。给大家介绍一款最经典的蓝莓芝士，而且是一款美式的，就所谓叫纽约芝士版的那个蓝莓芝士。 就是按燕儿解释就是简单粗暴。 对，而且这个为什么说它是纽约芝士版的，纽约芝士和其他的芝士有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它用大量的酸奶油。咱们这个方呢基本上6寸啊，就是6寸的一般普通的家庭吃也合适，3-4个人。250克的奶油奶酪，然后是70克的淡奶油，90克的酸奶油，然后30克糖。 其实你看这里的糖的加量并不多，一个六寸奶酪，咱说家里四个人吃，30克糖的话就是还可以， 不多不多。 对，然后两个鸡蛋，这是咱们奶酪蛋糕体的部分。然后这个一般咱们还配饼底，一般重乳酪蛋糕咱们配的是饼干底，黄油饼干底，或者是现在来说配奥利奥底。奥利奥底呢更经典一点，它是用奥利奥饼干碎，这个您家里自己就是买奥利奥饼干，把它那个芯儿去掉。就是饼干碎，还有呢，在网上可以直接买到奥利奥饼干碎，就是纯是饼干，把那个打碎，打到就是更细碎的情况。然后咱们这个一般的黄油和这个饼干碎是1:2，就是30克黄油，60克的饼干碎。黄油给它拿锅化开之后，把60克饼干碎倒进去，拌匀，拌到它全成湿润的状态，就都沾上黄油了。咱们用一般是用活底的模具，活底的六寸模具它好脱模，就底儿是活的。把它黄油和饼干碎铺在底下，把它摁实，摁薄薄一层，摁实之后就可以了，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备用，让它就是更凝固一点，省得一会儿咱们往里铺的时候它会碎掉。这个饼干底处理好之后，咱们处理奶油奶酪。奶油奶酪呢可以室温给它放软，像现在这个季节基本室温有1小时到1.5小时就放软了。放软的奶油奶酪加细砂糖给它打匀，用电动打蛋器或者手动打蛋器也可以，电动打蛋器会更轻松一点。打匀之后依次就加进去淡奶油、酸奶油，是每次加完之后打匀再加下一个材料。都打匀之后，两个鸡蛋分次一次一个给它进去，也是打匀。打匀之后这个奶酪糊基本就做好了，咱们可以把刚才取出来的那个饼底儿那模子拿过来，在底下铺一层新鲜的蓝莓，然后或者说你要新鲜蓝莓现在也比较好买了，如果说不方便买的话，蓝莓果酱也可以铺一层，然后把芝士糊倒进去，在上面再摆一些新鲜的蓝莓，然后直接这个烤制呢，重乳酪蛋糕因为要烤的那种就是说特别嫩，像豆腐那种口感，所以呢它一般是隔水，就是要接一盆水，然后把这个活底模具搁在另外一个，因为它活底嘛，它怕漏水，要不就包上，要不一般我们习惯是放一个另外小一点的模具，把它放在那个水盆里头，进炉上下火基本都是170度，烤35分钟到40分钟。如果咱们是家用烤箱的话，烤35分钟到40分钟之后，关火，但是别开门，再焖半小时到1小时，之后让它冷却，然后拿出来放凉，放到冰箱里头隔夜，脱膜就可以吃了。 听着也有一点小复杂， 其实这个 还是 很简单， 去你店里吃吧。 嗯，也可以，但是这其实是很简单，因为它只需要搅拌，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难点， 就是重复性的搅拌。 对对 对, 对 吧？ 嗯， 奶油奶酪，然后加酸奶油， 对， 鸡蛋， 加糖，加淡奶油，加酸奶油，加鸡蛋就完了。 对对 啊， 就记住这几样就行。 对对对，饼底用什么都行，就是您愿意怎么用都行，不用家里吃，不用饼底都可以，直接烤完了拿手蒯着吃也行。 哎、对对对对对， 啊、 这多好。 我觉得酸奶油可能大家 啊，对，但现在酸奶油，如果酸奶油说没有，就是可以用酸奶代替，没味道会有差别，但是也是可以的，就更清爽一点。 哦， 嗯、就是咱们所谓纽约版的这种纽约芝士就得用酸奶油，它会更醇厚。嗯， 好，刚才教的这个叫。 蓝莓芝士，纽约蓝莓芝士。 好、 嗯， 我就记着纽约版， 纽约版。 对， 热量高的就是纽约版。 哦， 嗯、 那燕子来一个热量低的，还是怎么着？还是伦敦版？ 伦敦版热量好像也不…… 伦敦版都是仰望星空派了， 那热量也不低。 从造型上取胜，怎么的？那这样，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清爽版的爆浆蛋糕。就是对爆浆的， 爆浆还能清爽？ 对呀，我觉得这是一对矛盾。 关键于在这个馅儿的调制，比如您做的柠檬什么之类的口味的，是吧？ 对对对对， 它就是可以清爽一些。 是不是看配方了？那个爆浆版的这个蛋糕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所谓爆浆蛋糕，我们就是过程就是先做一个蛋糕体，然后在这个蛋糕体里面呢，我们再去把它灌满这个我们的这个芝士啊、淡奶油的这种馅儿。啊，那从蛋糕体上呢，我们就给它做一个这个柠檬口味的，可能这样的话，我们的就是口感会清爽一点，就不那么腻，就比较适合那个清爽型的。啊，那蛋糕体的材料呢，我们是柠檬蛋糕体哈，然后鸡蛋有3个，然后低筋面粉30克，细砂糖60克，然后色拉油或者玉米油22克，然后水或者牛奶22克，然后是柠檬皮屑，然后有半个。 嗯，然后这个过程呢就跟我们做那个戚风蛋糕一样的过程，就是分蛋操作，就是把鸡蛋分成蛋黄跟蛋清啊，我们把蛋清分三次加白砂糖，先把它打发，就是打成这个软弯钩的状态，就提起打蛋器它成软弯钩的状态。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蛋黄然后加糖然后加这个油或者水或者牛奶，然后呢把它搅匀，搅匀以后呢筛入这个面粉啊，把面粉筛进去，筛进去以后呢把我们搅好的这个蛋黄糊跟我们刚才打发好的这个蛋白霜把它分两次混合到一起，就是先拿一部分蛋白霜跟蛋黄糊混合，注意搅拌的时候不能画圈，就是要切拌和翻拌啊。搅拌完了以后呢再把另外一半的蛋白霜再加进来，加进来以后呢把它就是做成这个柠檬，就是最后把柠檬皮屑再加进去，然后做成这个柠檬皮屑口味的这个蛋糕体，然后这个蛋糕体呢放到烤箱里面大概需要140度或150度，看你自己家的烤箱，然后可能35到45分钟，这是一个6寸蛋糕胚的量。 嗯，你看到这儿就已经比我那复杂了对吧。 是是， 我说的不复杂， 我脑子已经放空了，你知道吗？ 其实它就是一个戚风蛋糕体，大家可以在网上稍微搜一下都可以哈，就做法是一样的。然后呢，在拷贝的这个30分钟期间呢，我们来做这个内馅哈。这个内馅里面呢，就是它是有点像这个卡士达酱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可能口感会比较清爽，但是呢略微有点复杂哈，就是有2个鸡蛋，然后50克的柠檬汁，然后无盐黄油是30克，然后细砂糖60克，淡奶油100克。我们先做前面的类似卡士达酱的这个部分，就是把全蛋加砂糖然后搅匀，不需要打发，然后把柠檬汁和黄油一起把它加热，就是把它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入这个蛋黄糊里面，然后去搅拌，搅拌后的液体呢就是再倒回锅里面，然后一边加热一边搅，这个时候它会变浓稠，它会变得非常浓稠，就是有点像我们之前吃过的那个柠檬那种柠檬卡士达馅儿的那种感觉啊，塔，对对对，柠檬塔那种凝胶的那种口感。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把淡奶油打发到6分发，如果纯淡奶油因为会有点腻嘛啊，把淡奶油打到6分发，然后再把刚才那个类似柠檬凝胶的这种口感的这个糊然后跟它拌到一起，拌到一起以后呢等蛋糕体出炉，我们就等它不用等它完全凉透，然后呢把这个我们刚好做好的这个馅儿把它打进去，就是拿泡芙嘴或者什么的把它揣进这个蛋糕体里面去啊，这样凉了的话呢，然后如果你有多的话可以在表面再涂满一层这样子，然后再撒一些柠檬皮屑在表面可以装饰一下，然后这样当你切开的时候它那个馅儿就会整个会流出来。对， 所以它叫爆浆蛋糕。 哎， 那我再多问一句，因为咱们做的这些一定都是特别新鲜，对吧？ 对， 虽然不能说所谓的当时做完了，当时就能吃，最好先比如让它凉凉啊，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吃，可能会口感更好一点。但是是不是还是不宜久留？ 对， 基本保质期冷藏就在3天， 三天以内一定要吃吧，因为手工做的，我们里面也没有什么防腐剂， 对， 或者是没有什么这种添加的保湿的这种东西。如果在冰箱里，大概放，其实放1天就已经口感已经略微干了。 他说的那个爆浆蛋糕，基本就是当天就做完就能吃， 当天做当天 芝士蛋糕是要冷藏之后。再吃冻酸蛋糕，基本芝士蛋糕3天左右就差不多了。 然后再往后，可能就 口感就丧失了很多了。 对 对 对，因为它是属于轻口感的，你看这里面没有太多的糖分，也没有太多的油什么的。你像芝士蛋糕的话，因为它里面这个油分很高嘛，油分高的就可以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油分少的话就越短越好。其实。 是，那大家伙儿有什么样的关于咱们平时做蛋糕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小绝神说：“哎呀，我还是挺佩服磊哥 啊，为啥？” 我这么能吃甜的，是还没胖，哎，真是，小绝尘说他是一点都不敢吃， 真的呀，那也太过了吧，太严格了，吃点没事儿，你就一回生二回熟，到第三回的时候，你比我吃的还多的。 但那小绝尘如果要像你似的使劲吃甜品，可能他的这个啊微信的名字就要改了， 改成什么？ 一路绝尘。 人这边金牌咖啡这位网友还问呢，说请问今天的嘉宾们说的做甜品的有菜谱吗？这也太诱人了，听了这些。 其实没关系，我们在每次的节目当中请来很多的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嘉宾，然后我们会在隔天或者是隔几天，然后我们的编辑会把大家说出来的这些有用的信息然后重新归拢，再配上一些精美的图片，会发到我们自己的车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号当中， 是 大家可以点击去看包括学习。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那个我要去青岛玩，所以呢我就专门让编辑说你赶紧的，然后编辑现在在归拢青岛好吃的好玩的这些去处的具体的这些详情， 对对 对， 然后可能会分上下集的方式，会从我们的公号当中给大家推，比如说上集主要介绍的就是好玩的地方，包括它的开放时间、它的门票等等，然后下集就是那边所有的好吃好喝的地方都会给大家归拢，应该近期您就可以看到。所以我倒是觉得咱千万别把车玩乐大搜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仅仅当成一个上节目直播互动的一个平台，那完全就大材小用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另外的功能就是我刚才说的，您千万要用上，点击我们发的这些文字加图片，真的是有用信息， 经常看好 多 攻略， 是吧？ 是 是 是，那都是我们编辑吐血完成的， 对， 也都是自己真正去体验才会有的东西，而并不是说 Ctrl F Ctrl C 从啊度娘啊从什么上的粘过来，完全不是， 那是很多都是我们自己亲自去过的呢，对吧？咱北京周边的民宿 涨多少钱呢？ 对呀，贝带河那些能吃能玩的好地儿，是不是？ 是的， 不老少哈。 是的，是的， 哎，来先问问两位吧，说的这奶酪，你们最爱吃哪种啊？你说了这么多。 我是比较喜欢吃布里奶酪，就是有一层灰皮儿的那种山羊奶奶酪。 哦， 对， 我觉得那配酥外饼干或者直接抹面包什么之类都挺好吃的。 好，那燕儿呢？ 如果是吃直接吃的话，我比较喜欢帕尔马森。 嗯， 但是国内目前真正质量好的帕尔马森可能不是特别多。 哦， 对， 那比如说苏趣生活的质量呢？ 我们现在请了一个意大利的老师专门来帮我们甄选了一些奶酪之类的回来，就是他有一个特别内容，就是带我们所有的老师去那个三元里菜市场，然后去菜市场他教我们组株和甄别一些比如说羊奶酪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市面上目前哈中国就是质量好的帕尔马森奶酪非常少，所以他就带我们去每个摊位就是去看了一下，说你看这个奶酪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然后那些摊主都特别喜欢他，因为他一去那些摊主就把他们的奶酪都拿出来说你给我看看这个质量怎么样，因为质量怎么样，大家都可开心了， 一个分享会， 我以为都收起来了，可别让他们看见， 他们自己因为也不是特别的，对， 苏趣生活小谷加油啊肘子。 好嘞，那接下来咱休息一下，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京藏高速马甸桥到上清桥，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北高桥，京沪高速十八里甸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以上高速公路都是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那么另外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多，京城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车流比较大，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机场华裔桥到北高桥也是行驶缓慢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任嘴领路，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了燕窝时间。我们在上节呢已经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过了。按磊子的话说，我天哪，今天的优惠力度送的东西哇、好多呀。 是啊， 而且今天我们来的这位燕窝朋友也好久都没见了。 对，咱的老朋友哈。 是的， 赶紧介绍一下，这就是海燕堂市场部的崔健。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真的是好久不见了。甚是想念啊。 是是是， 这一次来的话呢，正好刚刚我们上一节的时候讲到甜品，所以有的时候吃甜品吃多了会容易腻。那我们今天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吃多了不会腻的反而会更好的一个食材，所以就是燕窝。而且我认为在这个季节，尤其秋冬马上要来临的这个季节的话，多吃一些，对，多吃一些燕窝真的是非常的有作用的。 对， 而且其实很久不来也是有一定原因的。第一个就是马上要到了中秋，所以可能在线下的实体会更忙一些。然后这次来的主要原因还是真的是有很多的听众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哎，海燕堂的燕窝吃没了，我现在还想要在哪儿买。那我们也是因为很多的听众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今天又跟大家一起见面了。 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燕窝。就这两个字。 对， 今天的产品应该是95%浓度的6瓶装的是吗？ 对，没错，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的还是95%固形物的燕窝75克6瓶装。正常的话我们的市场售价是1608元，但是今天的话给到我们的吃喝特供价是1180元，并且送2盒燕窝面膜。如果我们一次性买2套的话呢，在燕窝面膜加倍的同时，我们还要加送1盒价值495元的黑枸杞1瓶。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提说燕窝怎么去吃啊，我们会推荐给大家过这个星空燕窝。 但是呢，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做星空燕窝怎么去做，然后因为有了燕窝的原料，但今天的话我们一步到位，就除了燕窝之外，我们还送你这个黑枸杞，你自己在家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操作这个星空燕窝的这个做法了、 嗯、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我们想的比较周到的一部分， 特周到。 嗯嗯，对， 所以呢大家就发关键词是燕窝这两个字，然后我们就会弹出两个链接，然后一个呢是一盒的，一个是两盒的、嗯、 对 对，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不知道哥有没有感觉到哈、 嗯、 大概就是从八月中下旬开始、 嗯、 我就觉得这鼻子又开始干， 是 嗓子又开始发紧， 是 啊，真的就立秋之后这湿度下降，反正我鼻炎咽炎就有点又要犯的感觉、 嗯、 我就犯愁，我吃点什么好，光睡好觉没用啊、 嗯、 还得再滋补一下，是不 是？ 是啊， 我以为你接下来要说需要燕窝面膜 也需要，嘿，我们家那位需要 来来来、先让我们的崔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款明星产品吧。 嗯，好，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95% 固形物的燕窝，我相信很多听众是非常熟悉的，这个也是我们海燕堂的明星产品，也是它的固形物含量最高的一款产品。那么这个燕窝的原料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进口原料，而且我们知道燕窝实际上是分头期燕、二期燕和三期燕的，那它的等级越高呢，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所以我们所有应用的燕窝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头期燕盏，所以能够把更好的这个营养提供给我们的食用燕窝的人群。包括我们每一瓶燕窝里面含有的干燕窝是 6.5 克，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在干燕窝的即食燕窝里边是比较高的，包括我们在市面上买的很多燕窝可能一碗的价格就要三四百块钱，但是它的里边干燕窝含量可能只有五克或者是5.5克这样的含量，所以浓度高也就意味着我们吃的性价比会更高，食用的时间会更长。那么一个月的量我们正好一盒是可以食用的，而且是在每天食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个月的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不管是对我们自己我想去养肺润肺，或者是我调理一下我自己的身子，或者是马上就要到中国最传统的中秋佳节了，那我是不是有一些家人呀、父母啊，想去送给他们一些礼品代表自己的心意的，我认为现在去送燕窝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嗯，哎，那咱们这个燕窝应该算是哪个级别的？ 燕窝的话呢，实际上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普及，就是在中国的燕窝行业里边，实际上没有对于燕窝等级的一个划分。 嗯， 很多企业会分说，哎，我们家的燕窝或者燕盏，我是3A 的、4A 的、5A 的。实际上这是很多企业在自己的出厂之前的给的一个内部的企业划分，但是在行业里边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食用燕窝的时候，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你吃的燕窝是头期燕还是二期燕。还是三期燕，最好的就是头期燕，还有就是你燕窝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哪儿？现在全球最大的两个原料产地，一个是印尼，一个是马来西亚。 嗯， 那么马来西亚相对来说它的燕窝纯净度就会更高一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食用燕窝它是青毛燕还是重毛燕，那么青毛燕的品质相对来说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只要你买的燕窝符合这三个要求，第一个正规渠道过来的，第二个青毛燕的头期燕，这个时候我们的燕窝的品质一定是极高的。但是在市面上我们会发现现在的燕窝价格上涨是非常的快的，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窝，实际上在原有已经购买的听众能够看出来它价格是有一定的提升的。实际上就是在现在中国的燕窝行业，燕窝上浮价格的上涨比例达到30%到50%以上，就是因为进口关税的原因，包括产量更稀缺的原因。所以有的品牌说，哎，我不提价，别人都在涨价，我不涨价。但是你会发现，原来说不涨价的人，现在都在涨价。有的原来涨价的人，可能价格涨得会更高。因为原来我们接触的有一个品牌的燕窝，最早的时候价格是每碗才200出头，但是现在已经400多， 哇， 将近500块钱了。所以说现在是整个燕窝行业都在提升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整个燕窝市场的大环境在这儿。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提供到我们的听众，一定要抓紧这样的时间。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也只有80套，其实数量不多，如果真的是我们在中秋礼赠或者是自己在这个时间对自己好一点的话，这个数量其实不多，而且我们反倒会建议大家一定要买两盒装的，因为两盒装的还要多一盒黑枸杞在里边。 对对对，而且按照以往的惯例，就是崔健他们带来的这个价格也仅仅是针对我们车玩的大搜索 的 听众 的。 嗯， 对，你们就是我想海燕堂无论是在它的实体店， 嗯， 包括在网上的门店，都不会拿到这个价格。 是的， 而且就在今天晚上7点之前，大家下单才会有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价格。这样，崔健再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带来这个产品的情况好不好？ 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盐糖 95% 浓度的75克6瓶装的即食燕窝，原价是1608元，今天的吃喝特供价是1180元，并且赠送海盐糖燕窝面膜两盒。如果一次性买两套的话，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赠价值495元的黑枸杞一盒。而且现在这个黑枸杞的话，在我们北京的金源店和这个亮马桥的燕莎店都是有销售的。因为其实本身黑枸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对它有比较深的了解，就是它是花青素之王，里面的花青素含量非常高。那么本身花青素对于人的这个抗氧化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搭配燕窝，还是我自己就平时想泡点水喝，那黑枸杞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黑枸杞有一个比较神奇的特性，就是它在遇到水的酸碱度不同的时候，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比如说碱性的水它可能就呈紫色的，酸性的水就会呈蓝色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一下黑枸杞的这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包括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枸杞也都是来自青海的这个野生的黑枸杞。因为本身现在在市面上的黑枸杞个头越大，包括它的果肉越饱满，它的价格就会越贵。那么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个黑枸杞实际上是我们门店自己在销售的，品质也都是非常好的。 好，那大家伙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然后直接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就俩字儿燕窝，就这俩字儿燕窝，您呢会看到有两个推送，一个呢第一个是一盒装的这个推送，另外呢就是两盒装的一个推送了。 是因为会有两个链接， 是的 啊，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当然就这么一个价格来说，我真的是建议还是买两盒比较好。 对， 因为我刚才大概估算了一下，就按照你们折后价，1000出头一盒够吃一个月的话， 对， 其实合一天没有多少钱， 几十块钱。 对， 还是很实惠的， 30来块钱。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赠品的价格 再涵盖进去的话， 那就更优惠了。 是啊， 所以因为确实是我们很多的，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提供到的赠品啊，燕窝面膜也好，或者是黑枸杞也好，在我们的门店当中是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的。因为本身我们提供的数量不多，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没有吃过海盐糖燕窝的朋友，或者是没有吃过燕窝的朋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趁着这样的机会买一些好的燕窝，买一些好的东西给你自己，或者是给你最爱的这个家人。 对， 尤其我们认为到中秋了嘛，真的是很多人在中秋的时候很烦恼，我到底要送什么给家人。 是，老送月饼也不行。 对，齁甜齁甜的我都受不了。这又是高浓度的呀，高达95%的，也就是说我之前听你们来介绍过啊，这把那瓶打开倒置过来它都不会洒出来，是不 是？ 是 的，就是因为本身这个燕窝的话，它的我们说浓度高低取决于你用燕窝的量的多少，浓度越高，你用燕窝的干燕窝的量就会越贵，但相对来说你的价格就会越高。那么 95% 的固形物，就像刚才磊哥说的，我把这个瓶子打开之后倒过来，这个燕窝是洒不出来的。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因为万一洒出来呢 就浪费了。 浪费了30的。 对呀，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哈回复关键字燕窝来查看具体的链接情况。咱们进段广告。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4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英流波。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再让崔健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说说我们这 95% 浓度的这个燕窝。 嗯， 因为实际上以前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包括已经购买过的朋友，应该对产品非常了解。 是的。 不过呢，也相信，比如说今天听我们直播的朋友，没有，比如说不知道，完全没听过，没关系，我们今天可以从零开始，简单跟大家说说，咱们这里头有添加剂吗？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95的浓度的燕窝里边，只有三个非常纯粹的成分，第一个就是燕窝，第二个就是水。第三个就是冰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但是有的人会问说，哎，那你没添加剂，你这产品怎么保质期一到两年的时间这么长？实际上就是在它出厂的时候，我们经过非常高的这种高温消毒，然后让这个燕窝它还是在温热的时候就已经密封了。这个时候燕窝凉下来之后，它里边是一个完全真空的状态，所以在它真空的状态的时候，它接触不到养分，所以它不会出现变质。那么我们如果要是在打开之后呢，就建议大家放到冰箱里边去冷藏储存，因为只要你预养之后，它就会容易出现可能会变质的情况。那打开之后，我们建议在7天之内把这个燕窝吃完。包括有的人说，哎，说为什么燕窝里边要加这个冰糖啊？是不是你为了提升燕窝的这个口感？其实不单纯是，最早的时候人家在吃燕窝，比如说这个慈禧老佛爷在吃燕窝，它实际上的目的就是因为本身加冰糖是因为冰糖有很好的止咳润肺的这样的作用，包括冰糖会和很多的中药一起配伍来提升中药的这个药性，所以燕窝跟冰糖的搭配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燕窝的食用性的挥发的会更好，所以去加的这个冰糖。但是同样因为加了冰糖，所以如果真的是有一些血糖偏高或者是糖尿病的人群的话，我们就不建议他去食用燕窝了。那这样的人群想吃燕窝怎么办呢？去可以购买一些干燕盏，或者是现在市面上比如说海盐糖有的这个即食燕窝里面是不含糖的，去选择这样的燕窝去食用会更好一些。 嗯，好， 正好斌子在这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咱们这款燕窝含糖，那就是含的是吧？ 对，是含糖的。所以 就即食嘛。 嗯， 就你开盖你就拿小勺，哎，还带小勺吧？ 对，带勺子的。 对呀，你就可以直接去吃了，没问题。 嗯， 然后那个王老师刚才说带勺子这事，我又想起来了。 啊， 就是我们在用这个勺子舀燕窝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勺子舀完了之后放到杯子里边，千万不要舀一口燕窝直接吃到嘴里，然后再舀。这样的话，可能因为口腔里的细菌会进入到这个瓶子里边，会影响了这个燕窝的品质。 哎，我还特别想问问，就是咱们赠送的那个黑枸杞和这个燕窝怎么搭配在一起，能够做点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黑枸杞跟燕窝的最好搭配是呢，就是叫星空燕窝。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在网站上能够搜到星空燕窝的图片，是特别漂亮的。那么实际上星空燕窝的制作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选用石峰糖或者是桃胶，然后把它进行泡发之后呢，垫在杯子的最底层，然后中间这层呢就直接舀几勺我们的即食燕窝就可以了，上边撒上几粒的黑枸杞，然后让它时间慢慢的去沉淀，大约3到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会看到上边的黑枸杞的紫色或者是蓝色就会顺着燕窝白色的缝隙里边流下来，就感觉特别像极光的那个感觉一样，所以看起来很像星空。所以如果真的要是讲究一点高格调的话，我认为家里边饭后的甜点来一个这样的星空燕窝应该是很洋气的。 贵了。 哎呀， 但是这一瓶的话我们做一个3-5杯是没问题 的。是 的， 是 的。所以性价比还是真的非常高。 尤其是过节的时候，家里来几个朋友，你要是把这个餐后的时候把这个小甜点往桌上一摆，那立马这规格就不一样 了。太洋气了就。 是 吧。好像大侠。那霞光的霞，他就说，燕窝6岁的孩子能够饮用吗？或者说他能吃吗？ 燕窝的话，实际上只要小孩进入到4个月之后可以吃辅食了，他就可以适量的去吃一些燕窝的。因为本身燕窝在，比如说我们在二胎就备孕期的女性。孕妇我们都会建议她在孕期的时候使用燕窝，实际上就是因为本身孕妇她的这个营养需求会比较高一些，包括胎儿的营养需求也会比较高，那么她在她孕期的时候都可以吃燕窝呢，那6岁的孩子肯定是可以吃燕窝的，只不过是我们要注意她的这个食用量，包括四个月之前不建议吃的原因是因为4个月之前她没有这种摄食能力，包括燕窝的这种质地她没有办法直接吸收，所以我们不建议4个月之前的小孩吃，其他的时间都是可以的。 是的。 那我们再问问量呗，食用的这么一个量，刚才也说了哈，小朋友呢吃的要少一点，那成年人比如说，哎呦， 我就想啊，功效好一点， 嗯， 我这一次一瓶儿行不行？或者说，哎呦，我就觉得这挺贵的，那我能不能每次少买一点儿、多少量合适，能够达到这种保健美容的功效？ 其实燕窝是这样的，正常的话，我们推荐的使用量就能够达到基础的保健作用或者是食用作用的话，是每天15到25克就可以了，就相当于我们那个给大家配送的勺， 嗯， 一勺的量就差不多了。 哦，一勺就够了。 对，一勺就够了。但是有的人说，哎呦，那我就 一瓶吹行吗？ 那我就想一瓶都吃了、嗯、其实也没关系，因为本身燕窝它是属于胃平性肝淡平的，所以它不会造成我们传统意义上说吃多了之后会上火呀，或者会出现一些身体负担，是不会的。包括我们在自己的门店里面会有这样的顾客，就是他买这个燕窝泡发完了之后，可能一盏燕窝他只吃两顿，相当于一瓶半的75克的量、 哦， 它只吃两顿、嗯、所以燕窝多吃没关系，就是看我们对于这个，一个是经济条件，确实如果你一天一瓶的价格还是很贵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来定。那么反而比如说孕妇啊，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包括他的肺不好，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多吃一点，比如说你这一瓶的量你吃个3天或者是5天，就是你把它的这个食用量增加一些，那它对人的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嗯、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95%浓度的应该是6瓶装 的。是的。 而且这一盒6瓶装的基本上可以吃1个月。 1个月没问题。 是的。 嗯、 来，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再让崔健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吧。 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燕堂的95%浓度的75克。6瓶装的即食燕窝，原价是1608元，但是今天的吃喝特供价是1180元，并且赠送海燕堂燕窝面膜2盒。如果一次性购买2套的话，再加赠一盒价值495元的黑枸杞，并且燕窝面膜是4盒。 哦，4盒啊。 是的。 哇，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面膜相信很多听众也用过，正常的话我们门店售价是99块钱一盒、嗯、所以想一下4盒面膜啊， 又400块钱。 对， 所以我才说嘛，它折后价本身就已经1000出头了，再加上送的这个面膜，再加上送的黑枸杞、 嗯、 相当于一天才多少钱， 就可能都不到30块钱，20块钱左右。 而且再其次它是95%浓度的。 对、啊、 对吧、 啊、 那这还是很值得。 而且其实我建议比如说买了燕窝送父母、嗯、买了赠的面膜送女朋友， 嗯， 然后黑枸杞再送一个人，我感觉哎2000多块钱你会发现哎送了3波人还是很划算的。 是， 嗯， 但是其实这个燕窝也可以送男性同胞啊，对不对啊？ 对， 比如说经常抽烟的， 对， 是吧？肺不太好的， 嗯， 送个前男友什么的， 那还是算了吧，哥，这有点过， 是的，是的， 到时候出事怎么办？ 不过呢，再次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到这个产品之后，一定要先看一下外包装是不是完整。 嗯， 如果要是您觉得哟这有异样，您先拍照，并且当着快递员的面，您可以把包裹打开，检查完了产品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发现哟打开以后有破损，您再拍照，第一时间跟我们取得联系。 是的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所以说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现在可要抓紧时间了，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8:25了。我们的这次活动呢，仅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时当中，也就是在7点之前都有效。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然后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燕窝，就这俩字燕窝，就可以看到2个推送链接了。 对，反正海燕堂我觉得有2个产品还是非常拳头的。 嗯， 一个呢就是这95%浓度的这个燕窝，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海参。 对， 好， 那也不错，下次来聊聊这事儿呗。 好的，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同仁堂牌加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的东部地区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出行方向四惠东有事故，加去了四惠桥到高碑店的拥堵，受其影响，通惠河北路西向东方向的光辉桥到四惠桥也是行驶缓慢。另外，机场二高速到姚家园路一线，平房东桥到黄山木店路口东向西也是行驶缓慢。朝阳北路红领巾桥到十里铺路口西向东车多，东四环朝阳公园桥下东西双方向都是车多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 缠绵惊险但说无妨， 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嗯，那么另外呢，本节目的嘉宾是苏趣生活烘焙教室的合伙人小谷，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高级西点师刘志燕，燕子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 今天因为我们主要聊的都是芝士啊、奶酪啊，包括它的一些做法或者正确的使用的打开方式。 对， 我们在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简单的说了一些产品，咱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好吧。 嗯， 小谷教的那个是纽约 纽约蓝莓芝士。 好，纽约蓝莓芝士。 对， 然后燕儿说的那个 是伦敦的啊？不是 那个是 柠檬口味的， 那个是爆浆。 哦，爆浆。 对对对， 啊，爆浆柠檬口味的。 对对对， 好。 嗯， 其实也只是说了冰山一角嘛，只是说了这两种是吧。那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除了回答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公众平台上发的问题的同时，再教大家一些呗，好吧。 可以， 无论是重口味的、轻口味的都无所谓。好吧， 可以。 好， 好吧。 好，来来，重口味的。 重口味的我喜欢。 哎呀呀， 不需要先回答个问题吗？ 来来， 哎，我们这还真有朋友问呢，说奶酪能在家里边自己做吗？ 这个事儿难度比较大，因为它不像说一些那个比如酸奶油 啊， 咱们可以自己在家自制，虽然不是说特别准确但可以。但奶酪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发酵的过程，发酵过程你对温度湿度它是有要求的。 哦， 所以你很难在家说自己做奶酪。 嗯，就只能外面买去。 对， 哦，好吧， 好吧。臭豆腐都行，你说说，中国式的奶酪都行，这外国的不行，你说。 我反正 也得有发酵过程， 这万一要失败了， 好像也不太容易，啊。 这万一要失败了，这家就别住了。 啊， 这些不重要，你使那么大劲自己在家做干嘛？它一罐才多少钱啊？ 真是， 对吧？ 啊， 嗯。 咱们还是做出来的，用它做出来的成品那个更重要。 对， 行吧。 好， 来，那接下来先让燕儿说一个吧。 行，那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对来说重口味，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蛋糕，就是红丝绒。 哦，嗯，好吃。 红丝绒，对，红丝 绒，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哎呦，红丝绒特别适合在下午茶的时候吃，配上一杯咖啡， 没错，对， 对吧？你看我说的没错，我最爱。 因为红丝绒是一款这个重油，然后呢，也比较高糖，就是因为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式蛋糕。 对， 啊， 所以要用咖啡压一压它。 是是是，因为， 哎， 特别懂行。对，红丝绒蛋糕呢，它因为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美式蛋糕，所以它的做法呢有点像类似棒蛋糕的做法，但是它比较特别，因为正宗的这个红丝绒它里面会用一种材料叫 buttermilk， 它那个 buttermilk 呢实际上就是分离这个奶油奶酪以后剩下的这个乳清的那个部分，但是我们这边可能 buttermilk 不太好买，所以我们呢就是为了家庭制作方便，我们改用这个比如用一些比较浓稠度比较高的一些老酸奶来做。 嗯 嗯，然后这个配方呢，材料也比较简单哈，有这个无盐黄油100克，然后牛奶然后75克，然后我们说这个老酸奶70克，全蛋液110克，然后这个颜色呢，如果大家不想用这个，我们有一种是红丝绒专用的一种色素，用了它那个色素以后，颜色就会特别红，而且呢保湿度会比较好，但是它是专门产的，就是国外进口的一个红丝绒色素，如果没有或大家比较介意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甜菜根的汁儿，就是你把那个甜菜根把它打成汁儿。 但这个好找吗？ 甜菜根其实现在还挺好买的吧。 哦， 那味儿对吗？ 它会有一点点那个根茎植物的那个 特有的那种味儿， 对对对，那个根儿，那个菜根儿的那个味道。但是呢，如果你想让它颜色比较深的话，又比较天然健康的话，就是可以稍微把它浓缩一下，把它煮一下。 哦， 煮一下呢，这样的话它就熟了，熟了以后呢，它主要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生的那个味道。 嗯， 而且呢，你浓缩以后，它颜色会变得更深一些啊。所以如果建议用色素的话，就加一些甜菜根汁儿，然后是30克。嗯，浓缩的会比较好，出来颜色会更好一些。 嗯， 然后就是细砂糖，然后那个150克，然后盐就是一点点盐，大概也就1/4茶匙，就是为了提味用的哈。然后低筋面粉210克，泡打粉5克，可可粉5克。可可粉呢，一方面增加风味，一方面它可以让这个颜色就是往这个棕红色这个方向去走。 丝绒嘛，才是那种深红色。 哦，对。然后呢，如果还想再往颜色上重一点呢，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红曲粉啊，或者甜菜粉，对，就是可以往这个里面加一点这种颜色用，其实风味上没有太大差别。嗯，然后呢做起来的话呢就很简单，把黄油软化，就是放在室温，像现在这种天气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左右，黄油软化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砂糖加进去以后，用这个手持搅拌机或者电动的吧，因为量稍微有点大，用电动打蛋器把它搅打，然后让它颜色稍微变浅，然后体积呢变大一点，大概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分钟左右。然后呢把全蛋液，全蛋刚才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分次加入，比如说分4到5次，每加一次，然后呢把它打发到这个蛋液完全吸收，就跟加之前的状态一样，然后再继续再加下一次哈。然后加完了以后呢，这个过程大概可能也需要10分钟左右啊。然后呢分3到4次把这个甜菜根的汁儿然后加进去啊，也是一样，因为如果一次性加入液体太多呢，我们可能会变导致这个水油分离，所以一定要分次加进去会比较好。然后接着呢我们会这个筛入，就是刚才那个混合的粉，先筛1/3的粉，然后呢把这个酸奶啊还有牛奶这液体的混合物加进去一半，然后再加1/3的粉，然后再加一半液体，就是把它交叠的这样加进去。加进去以后就不要用搅拌器了，就用刮刀，然后把它轻轻搅拌到没有干粉的状态，就是基本上成一个面糊的状态。不要过度搅拌，因为过度搅拌的话呢，出来我们的这个蛋糕体可能会变得比较有韧性。 嗯 啊，对。然后变成蛋糕糊以后呢，可以把它放在一个6寸的模具里面。 啊。六寸模具呢，我们拷贝的时间就会稍微长一点，比如说可能140度左右吧，我们大概可能需要40分钟到50分钟，因为它是重油类的，所以烤的时间比较长。那如果大家为了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平铺在烤盘上，把它烤成片儿。烤成片儿以后呢，比如说你想组装的时候，再把它切成圆的，或者是长方形的，或者是心形的，再去组装都可以。啊，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如果是圆模的话呢，你就需要把它那个片成，比如说三片儿，然后再往里面去夹这个奶酪馅儿。 嗯， 这是蛋糕胚啊，蛋糕胚。然后呢，在烤焙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做它中间夹的那层奶油奶酪馅儿，就是刚才小谷老师说的，我们做这个热烤的纽约芝士的时候用的那个 cream cheese 啊，用这个奶油奶酪大概200克，然后无盐黄油35克，糖粉然后35克，然后淡奶油80克。这个就比较简单粗暴哈，就是把奶油奶酪跟黄油软化，然后把它打均匀，然后再加糖粉，然后再拌匀，然后最后再把这个淡奶油直接拌匀加进去。这样的话呢，它就没有那么稠，它会稍稍有一点点的流动性啊。然后最后等蛋糕胚出来以后，比如说我们把它切成你想要的形状，然后底下一层这个红丝绒的蛋糕胚，然后中间夹一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奶酪馅，然后再落一层蛋糕胚，再夹一层奶酪馅，然后最后 得多齁的哈。 又油又甜 是 吧？对，但是这个就是红丝绒，就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一种很比较典型的美式的蛋糕。 好吧，好吧， 对对对， 就是重口味，我告诉你。 对，然后一般经典的红丝绒也会把那个蛋糕沫把它烤干一点，然后撒在边缘，就稍微装饰一下。 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比如说无论是燕儿现在当那个高级西点师也好啊，包括小谷现在在北京坊做的这个苏趣生活的烘焙教室也好，就是为什么你们考虑没考虑过，为什么最近几年就类似这种烘焙的教室也好啊，然后大家喜欢去学也好，慢慢的开始让大家特别能接受，都愿意去学这个，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这种的话，一种呢当然是因为大家对于生活方式的这种追求，就是可能下了班以后呢都愿意就是花点时间做点这种，比如说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你也不用想太多工作的事儿，然后呢就是一方面是放松，但是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对于健康这块的观念越来越重视。自己做呢，虽然有的时候你的热量比较高，或者是说你的糖分多或者怎么样，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嗯， 但是如果你在市面上买的话呢，很有可能那两三行的添加剂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或者 对， 就是我觉得这块可能比较重要，因为我们好像学的一般也都是一些白领啊，或者一些妈妈呀什么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为了自己身边的朋友，或者为了家里人的健康，才选择就是自己来学或者自己来做这样的感觉上。 其实可能不止这些啊，可能会有更多。 对， 你比如说第一呢，就是咱们就不说那些传统了，比如说心灵手巧啊，才思敏捷呀，这些咱们都不说了。比如说第一，现在的这些原材料你都可以买到， 对， 你不像过去 都可以， 过去说你只能去蛋糕店去买去， 对， 你说你自己买这些食材啊，什么低筋粉也好，你去哪儿买去，你完全不知道，不像现在说去某宝吧，啊，去那个燕莎那边的某菜市场吧，哦，全有，原来没有啊， 原来。 然后再其次，因为现在喜欢的，你不管说你是白领还是好，还是什么领，现在基本上都是80后或者90后啊， 对， 就是这些年轻 的 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在观念上已经不传统了，然后再其次可能接触到的啊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什么，他很丰富了。他就不可能说我天天在家揉面做馒头啊，就他希望能像某剧某影片当中啊那样的场景了。所以在装修的时候，我们那天下午在做直播的时候就聊到说，现在家里头特别是在厨房当中有很多必备的这种所谓的家用电器， 对， 那几种烤箱， 对， 那大家也 需要，现在烤箱基本上已经变成家庭这个装修必备的一个， 是，那天我们那专家还说呢，说烤箱现在必备了， 说原来不像说啊，我们家在厨房放一个微波炉，现在都觉得 很少了， 对吧？都觉得次了， 嗯、对对对， 就放那个。包括那天人家也说、嗯、说那个在家庭装修当中，你可以提前留一个地儿洗碗机。 哎， 对， 我说这个单说啊，其他那些我都支持，洗碗机这个另说。 但人家据说就是好的洗碗机，说使着特好使了， 是洗的特干净、 嗯， 对对对， 而且是温水的。然后说你那什么饭嘎巴，你都不用说拿水泡。你都不用管，你就直接往里放。 对对对。 但是对于做烘焙的，就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洗碗机不能用来洗一些带涂层的模具，比如说像吐司膜这类的， 哦、 还有就是中空的那种戚风膜，比如说有带一些特别涂层的这种，一定不能用洗碗机洗，就是它会破坏那个涂层，因为它温度可能会比较高。 明白。 对，我见到有很多人就是家里有洗碗机的，他把模具扔进去以后回来都给我看，就是模具就洗成那样了，就是涂，对对对对，就有的地方涂层就已经埋了， 就扭曲了呗。 嗯，对，尤其是 洗的太干净也不太好。 我明白了， 这说法太逗了， 不粘锅也不能往里放， 肯定，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出来就变粘锅了。 得嘞，谢谢燕子老师的提醒，咱们进段广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好，我们抓紧时间，最后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小谷，够做的吗？ 够做，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就是说它有简单复杂两种方法。 哎， 就是、 真的真的亲、嗯，就你跟燕儿，不、 哦， 你跟燕儿，因为都是专业人士嘛、 嗯。 我发现你们俩最爱说的一句话叫、这个实际上特别简单。 我这个是真简单， 真的 特简 单， 真简单。 我跟磊子都说，哎呀，这么复杂，还不如买一个现成。 吃了半天，直接去你那儿吃不完了吗？ 我这是就是教大家一款奶酪包。 奶酪包， 对，又叫乳酪包，就是说它其实是什么，就是简单的方法什么呢，如果复杂方法就是面包咱们自己做，其实这也不复杂，咱们现在好多家庭里的都是面包机啊什么之类的，都也本身就自己做面包、 嗯、 自己做面包的话，然后如果是自己做的面包，然后我只教大家就是奶酪外头的抹那层奶酪霜的方法，这就特别简单、 嗯、 然后如果要自己做面包呢，一会儿也可以，回头我们可以把那，因为它时间有限嘛，我可以把面包的，就是咱们做快手那种酸奶小面包，那个方子也可以，到时候咱们做那个就是公众号的往外推的方子的时候，也可以把那方子给大家写上。我这儿就只跟大家说，咱们做这个涂抹那个奶酪霜的和这个做法。 嗯， 奶酪霜做法呢，基本就是150克的奶油奶酪，然后80克的黄油，无盐黄油，然后是25克的糖粉，一点点盐，一点点柠檬汁儿。这就可以了。然后它操作方法也是呢，就是咱把奶酪和黄油软化放在一起打匀之后，加糖粉、盐、柠檬汁放一起打匀，打到它已经没有颗粒，而且它的整个打成这个纹路，就打出用电动打蛋器打嘛，打出这个纹路有一点点羽毛状，就整个打得比较蓬松，这样吃的也不是特别腻，这个就好了。然后做法呢，就是咱们可以买一个圆面包，大一点的圆面包，一切 四块，就是切一十字、 嗯， 四块，每块中间呢切两刀，就是每块中间切两刀之后，把奶酪给它抹进去，然后两个侧面也给它抹上之后，准备一点无糖的那种高脂奶粉，然后两边给它蘸一点奶粉，这样它不沾手，就是说不会一吃的话就蹭在手上什么全是，直接冷藏基本上5分钟到10分钟，让它稍微的这个奶酪，因为刚才很软嘛，稍微硬一点点就可以直接吃了， 嗯， 那就完了， 宝宝，对。 哦，就是之前奶酪包去年红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对， 嗯，是南方这个某名店的一个招牌 花园名店 产品，对对对，哦，苏州是吧？ 嗯，对， 哎，这个确实是假的， 就是您要值钱麻烦的话，咱就买一个成品面包，对吧？我说面包说十五分钟就得，是吧？啊， 哦，这倒是真的。 对，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家庭就是用都是有面包机啊什么之类做面包也，也就是家里自己做面包也很普遍，可以用一下这个方法，直接做个奶酪包换个花样。 嗯， 哦，哎，其实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奶酪包去年特别火， 嗯， 那么到今年就是脏脏包特别火， 对， 嗯， 哎，那每隔一段时间，就是比如说这些网红的这些蛋糕都怎么变出来的，嗯，怎么设计出来想出来的，你们是不是每天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设计啊？研发 会就是研发的话，像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个网红的，就是那个南瓜秋葵口味的牛轧糖，就是变，就是那个就是算是我们这边原创，但是后来就一很红，因为可能对于产品来说，确实每一段时间就会流行一个新产品，但是实际上也无非就是比如说一些馅料啊，加上一些就是基本的蛋糕体啊， 重新 的 排列组合， 对对对，重新的排列组合，嗯，对，你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今年的那个脏脏系列，比如说脏脏面包、脏脏蛋糕、脏脏什么，这都一系列， 嗯， 就是但是今年包括去年整体的都是但凡是这个爆浆的拉丝的都能很红 哦。哎，我还最近在店里某一个店里看见有小龙虾的面包， 嗯， 听说里面还有小龙虾， 啊，对， 然后有，而且它是辣的， 你说的是披萨吧，嗯， 不是个蛋糕， 小龙虾的很多都很好，今年那个小龙虾的月饼也不错 啊， 嗯， 小龙虾是去年火，今年最火是那小龙虾那个热狗， 嗯， 那排队就是在西单那儿排队，据说巨火。 对， 咱是不是都脱节了，哥？ 夏天也很好吃，啊。 西单我多少年没去过了。 这您问刘老师，刘老师吃小龙虾一绝。 又来了，又来了， 姜老师，又来了。 好好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吧。 好， 嗯，那比如说，真的，咱们现在做这些甜品的手艺也好啊，思路也好， 嗯， 真的跟比如说像你请了我国宝岛台湾的帅哥， 嗯 啊，比如说意大利的技师，就真的跟他们有差距吗？ 我觉得跟，就是， 好看你们俩眼神就没有差距。 没有，没有，他就是有专业老师，他还是有独到的地方的，就是有一些，就是他是首先来说，他老师他是如果要专业老师的话，他会有一个很系统的这个知识体系。他会如果教你的话，他会把整个知识体系教给你，就是你首先你要了解这东西，就是说你学完了不是说我教这三样我回去就会这三样，他会有一个整个的教给你，你会学习到一些研发能力，就是你会有自己的想法了，你能了解他之后你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比如有的课程你学完了之后可以回去自己写配方，对， 啊，真的可以吗？ 是 就能做到举一反三 的课程，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是首先第一个烘焙本身它就是一种技能类的，就是操性的嘛，所以肯定是说你手把手的教过以后跟你光看书这种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像烘焙这个行业本身肯定就是欧美啊这种欧洲肯定是更有传统一些，就是如果你要说整体行业水平的话肯定是人家会比较高一些， 啊， 对对 对， 因为 咱们毕竟做的这是西式的， 我们可能某其中一两项跟人家已经是差不多了，但整体水平如果看的话，嗯，可能还是会有 点差距，就是跟他 PK 包子 那我们绝对赢， 对吧？ 臭豆腐那也可以， 嗯， 好了，那今天呢，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很多甜甜蜜蜜的蛋糕哈，非常感谢两位小谷和燕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谢谢二位啦， 谢谢。 那今晚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嗯，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身体，来来，红身体，我们一起用。